第84集，赵斌给他开了血常规、生化和凝血，病人抽血以后还回来给他打了个招呼，告知抽血结果可能要明天才能拿到。赵斌说第二天白班他也在，病人如果血液检查异常再挂号来看。病人非常礼貌地表示排队是基本常识，一定会遵守，不给医生添麻烦，走之前再次向赵斌道谢。下班时间到了，赵斌看完病人脱下白大褂到地铁口那边等罗明瑶下班。本来以为今天开题罗明瑶已经跟祖上请了假的，结束就出来的话应该比下班时间早，没想到他在地铁口等了好一阵才看到罗明瑶过来。罗明瑶低着头走路，显而易见的情绪不好。赵斌赶紧过去，也不管离医院这么近会不会有熟人看见，一把抓住他手臂问道， 这是怎么了？ 罗明瑶头埋得更低，赵斌差点以为他要哭了。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心情平复了一点，整了整书包袋子，抬起头来说道， 赵老师，开题也出问题了。 开题报告安排在下午时间，内分泌科今年一共32个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一起开题，每个人报告时间5分钟，分为汇报和提问环节。开题只需要报告实验背景、实验方法、预计结果。罗冰瑶排在第三个讲，本来靠前的位置就让他有些紧张，讲的时候难免出现一点结巴。他偶尔错眼看看台下，就看到老师们都紧盯着他背后的投影，手里拿着纸笔记录着什么。他感觉手心发汗，这几年他跟周老师在外面讲课的机会不多，没见识过太大场面。开题这个阵仗本来就很正式，又是科室里认识的老师，有几位平时严肃较真儿，很有点威慑力，让人更加紧张。等罗冰瑶讲完，台下稀稀拉拉的传来些掌声，然后是提问环节。一个老师抛出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是他准备过的，很快答了。一般情况下就是两个老师走过场一样，各问一个，开题报告就过了。没想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科主任直接拿起了话筒。罗明瑶紧张地抓了抓衣服， 这个 主任看了看面前的资料， 这个罗明瑶同学，你是周红斌老师的学生是吧？ 是的。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课题啊，你这个和我那学生马帅去年发的一篇文章内容几乎相同，也是动物模型的问题，实验方法收集的数据都差不多。 罗明瑶脑子差点宕机了，主任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怀疑他抄袭？但是动物实验模型全世界都在做，做法大同小异，只是一些药物用量、时间还有收集数据结果的差别，难道他和马帅会完全重合？ 你这个做了多少只小鼠？文章发了没有？ 主任继续问。罗明瑶快速翻回自己实验方法学的部分。 做了35只小鼠，文章今年9月份接收的。 啊，这个杂志多少分？ 1.5分。 主任意义不明地笑了一声，然后说， 马帅是去年发的文章，当时发的是1个2分的杂志，分数也不高。我再看看你实验结果那部分啊。 罗明瑶推动鼠标滚轮，翻到实验结果，把收集的数据项目调出来。 实际上马帅还多做了一个项目，马帅还多查了一个血脂的指标。 罗明瑶彻底僵直在了台上，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主任的声音说道， 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做的这个课题跟别人是一样的，你还做的比别人晚，这个开题我觉得就不合适。 周红斌老师辩驳， 我看了一下马帅同学，今年开题不是这个课题，动物实验模型建立这几年全世界都在做，你不能说别人做了我们就不做，这个是个长期的大课题。 但是我觉得哈， 主任转过头直接跟周红斌辩论， 你们选的这个题跟别人文章重复很大， 还没有别人做得多，就没有开题的必要了。 这个话说得很过分了。众所周知的，国内大部分文章都是跟着国外的新文章思路走，做一些小的改动，临床相关的回顾性研究把地域限定加上，比如美国多少例，中国西部地区多少例，分析的时候把西部地区一些特定的地理、人口和习俗因素加入，就是一篇成功的文章。再多一些数据上的东西，你有肝功，我多一个肾功能，这些创新文章就这么出来了。主任的话说出来，底下一阵交头接耳，但碍于主任，没有人跟着周老师反对。 这个我们先不说了。 主任说话，下面议论停止，恢复安静状态。 先把其他同学的报告听完，我们再讨论这个卢同学的课题。 罗明瑶垂着脑袋走下台，剩下的同学开题都很顺利，没遇到太多刁钻问题。但罗明瑶什么都听不进去，甚至都不知道其他同学有哪些方向的课题。他内心一片阴霾，很多他以前没有正视过的问题突然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手机上还有周鸿斌老师发的短信，告诉他不要太在意，报告完了他会再和主任讨论。但罗明瑶此时很清楚，周老师在这件事上面帮不了自己，甚至主任他就是有意为难周老师。开题报告结束，老师们留下来讨论罗明瑶的问题。他在市教室外面的走廊里等待，带着一种几乎绝望的心态。内分泌科现在跟他一组实习的女生过来安慰了他一句： 哎，小明，其实也没什么，我听说每一年开题报告有个通过率，每年都要搞一个两个不通过，你就是被选上了，要你凑个数。 罗明瑶努力地向他笑一笑，女生的话其实已经是给他判了，这个开题已经有结论了，是过不了的。果然市教室门打开，科教秘书出来告诉他结果， 开题报告不通过，下一周星期五开题报告复审，必须换一个新的题目。 罗明瑶规规矩矩地向科教秘书鞠躬致谢，转身离开。走之前他还向里面看了一眼，只看见主任的背和周老师蹙眉不悦的表情。几位老师还有其他事情要一起讨论，科教秘书示意他可以走了，然后关上了门。罗明瑶还想等一等周老师出来讨论这事儿，却收到一个短信，是周老师发来的，让他明天早上再来办公室商量新的开题报告。今天不做其他的了，罗明瑶只好收起手机离开医院。下了地铁，赵斌沉默地抓着罗明瑶的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心里比罗明瑶更明白，这就是针对周老师。赵斌最近得到的消息是，明年医院领导层会有一些变动，现在每个科室都多少有些动作。内分泌科这里，周鸿斌是个老好人，虽然文章发的不多，也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态度，但科室里头老的年轻的人跟他关系都不错。周老师不会做什么夺权的事儿，但这个节骨眼，主任不想看到和自己不够同心的人。通过这件事儿，他对下面年轻人产生了一定震慑，以后年轻人也会有意无意疏远周鸿斌。但是科室的斗争，罗明瑶却做了牺牲品。赵斌捏紧了罗明瑶的手，心里替他难受。他完全可以想象到罗明瑶站在台上被突然问到这样难堪问题时的紧张、尴尬、震惊、不解。在昏暗的路灯下，他停下来，捧着他的脸温柔地吻了吻他，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瑶瑶， 他轻柔地说， 我爱你。 罗明瑶倏然震惊地抬头， 赵老师，你干嘛？ 他几乎习惯性地左右张望起来。 说多少遍我爱你，能够让你开心起来？ 赵斌捏了捏他的耳垂。 多少遍能让你没那么难过，我就说多少遍。嗯。 工作、学习、社会能为他做得很少，他也不可能帮罗明瑶走属于自己的路， 帮他挡去所有的不快，唯一可以的只有不变的爱他，给他一个避难的港湾。